文章在翻唱《红豆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过了他歌手最鼎盛的那一段时间，他已经经历过人生的很多风雨，所以在声音里面也充满了沧桑的味道。文章的音域应该算比较大气和宽广的那一种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叶倩文同样也是同一个路线。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